对吧？慢慢来。今天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了，因为今天第三番显见啊，我觉得比较简单。你如果能够悟得到里面的道理，其实就整个字面上非常简单，我觉得它也蛮有趣的。十番显见啊，那个昨天我们小班讨论了，我们上个礼拜有在聊，说哇，这个楞严经不简单啊。这个大班啊，因为我们小班的那几位同学真的很精进，大家花很多的时间在讨论啊，在研究啊，所以我们互相也教对方很多的事情。那个大班同学，我猜啦，没有这么认真啊，我猜了，除非你现在说哎 objection， 我非常认真，你现在可以举手啊。那个我就猜啊，大家不是很认真，我猜啊，大家的状况可能是上完课就差不多了啊。那么上课前呢，赶快预习一下。可能知道上一次在讲什么也就行了，然后上课的时候听懂，我觉得这样也行。所以啊，我就想说十番显见啊，这个尤其是在讲，因为整个楞严经分成三部分嘛，第一部分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整个楞严经的前面三分之一啊，是在讲这个如来藏要破妄显真，是整个楞严经里面最难的那一块。那我后来想想啊，希望说大家其实上课都能够继续保持很高的兴趣，然后还真的能够确认说，哎，我每一堂课其实有学到东西。我就想说，我们就寻求前一两次的上课的方式啊，我们讲比较大纲，就是说比较 high level 的东西。那么至少说，哎 ，when you walk away from the class， 今天我可能知道说，哎，这番显见或今天所讲的内容在哪里。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把经文念一次。啊，我还是会解释，但是呢，至少你要做到说，哎，我经文如果里面的一些逻辑或者里面一些字实在太难了，我实在是进不去，或者说我记不住，那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能做到说大纲，大概这在讲什么，你就过关了，你就60分了，啊，你就过关。那如果你能够事后做一点预习，经文的地方你竟然能够多一些了解，哇，那你就是 very good， 80分。如果你竟然还能够就是往后继续走，你竟然能够开始有些禅坐啊，能够参一参里面的经文啊，那就是 excellent。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大家至少60分，这样子应该你的压力也不大，我的压力也不大。那个好，十番显见我们上次讲了两番啊，第一番第二番其实都不难。那么像我每次会上课，如果复习的地方，那就表示你一定要能够听懂那个地方，就是你如果不懂你就连60分都没有了。好，那个 Annie 跟 Mandy 要拜托先 mute 一下，我也会听到那个笔跟纸的声音啊。好，那第一番显见你只要记得它就是破题啊，就告诉你说，哎，你要知道哦，看得到东西真正让我们能够见到的，你要有层次感。见啊，不是光只眼睛能看见，我们是凡夫啊，每一次都把自己限制住了，觉得只有自己眼睛能看到的东西。事实上真正的这个楞严经，或我们在讲哇这个如来藏会讲实相的时候，你这个见啊，很多时候是你的见知，你的知见，你的见地哦，不见得光是眼睛看到东西啊，这个色相啊，你要把那个范围给它扩大，层次拉高，那你就要知道说，其实真正让你看到的东西不是你的眼睛，眼睛啊是瞳孔，是神经，是视网膜，真正看到东西的是见经啊，是后面的见经见性。那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见啊，这边所讲的见绝对不是看见或眼睛，是说真正啊，我们的知见在后面让我们能够看见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真的讲实相，其实是如来藏。但是如来藏啊，我们现在还不讲，在后面才讲。我们现在才讲到见经，因为我们破妄啊还没有完全破完，所以现在还不能讲如来藏。现在先讲见经，见经我们之前有讲过，是一个非常类似如来藏，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妄念在里面的。啊，就慢慢来，我们慢慢来，不着急，马上就要搞清楚如来藏，先把见经啊，这整个概念，它会一点一点的先介绍出来，它一次啊让你吸收一点点，然后你就知道啊，这个见你一定要能够脱根离尘，你啊绝对不要把我们这个见经啊或者见性啊或者是这个能见的这个如来藏这个见性啊， 去跟我们的眼根啊，我们的眼睛啊，视神经啊，或者是外面这个色层啊，色层这个沉浸挂钩在一起。你只要一挂钩在一起，就漏掉了，就限制住了，就又变成我们人类就只能看到 1.0 2.0 的视力。所以第一个啊，他就先让你知道说，诶，见到底是什么。大概你要想要拿到楞严经60分，至少这一段我刚刚复习的这一段你要能够大概有体会。好了，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慢慢慢慢开始跟你讲这个见经啊，见性啊，它的大概特质是什么样状况。那第二品啊，第二番显见啊，就其实也不难啊，他就用了这个客啊跟尘来形容啊我们外面的烦恼啊。那你要知道哦，你要去想想看这里面这个主角是谁，这里面这个主角啊是这个我们讲什么阿若多，是他的名字啊，其实就是乔陈娜，对吧？我们上次有介绍一个主角出来，乔陈娜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其实是阿罗汉。当然所有的阿罗汉，很多的阿罗汉啊，佛啊，他这些大弟子，尤其是在楞严经里面出现的这些阿罗汉，后来都回小向大了。也就是说他原来啊是只求这个出三界，他不发菩提心，这些阿罗汉。但是后来啊，这个很多啊，这个听了这个佛的后期的开示的，就是一乘大法的开示啊，纷纷开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小乘啊，阿罗汉啊，不是一条就定的路，所以纷纷呢就开始啊，这个开始发菩提心，行大乘啊。所以你要知道，乔陈那这个人当时是阿罗汉，那阿罗汉其实他的功夫是在哪里？他的功夫只是出了三界，当然了，对佛来讲，他只是出了三界，那对我们来讲，那已经太不得了了，对吧？那你要知道他出三界，那当时这个乔陈那他说，诶，我是第一个证得阿罗汉的哦。他说，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证得阿罗汉吗？就是我把客啊跟尘这两个烦恼给断了，我证悟到了，这两个东西就是障碍我出三界的烦恼啊，或者是我的这个祸。那你就要去记得啊，你在念的时候你就要去想一想啊，诶，出三界障碍我们出三界的是什么？记不记得是见思烦恼，对吧？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出三界的是我执，就是见惑跟思惑，见思惑或见思烦恼，同样的事情。前面是比较最粗的是见惑，再来呢是思惑。所以啊，它是有隐，这个隐喻啊都是有原因的。你看它是不是客人跟沙，这个是这个尘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灰尘啊。客人是比较粗的烦恼，来来去去的啊、哦。那主人呢，就在客栈的主人是不变动的。所以啊，这个客尘烦恼的这个客，这个来来去去的客人，有的时候待的久，有的时候待的比较短的时间，但不管怎么样，他最后都会来去，都会走啊。各种不同的烦恼，他讲的是见惑。OK， 所以其实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阿难好了，阿难呢、啊，他证得了一果。对吧？当时啊，他证了初果，哎，他见惑他就已经全部断掉了，但是他思惑还没断，所以后来那个尘啊，那个灰尘啊，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思惑，是比见惑要再细一点，比较难断的啊。你思惑整个断掉的时候，你就出三界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你就偏真涅槃了，就至少小涅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我们当时的当时啊，乔陈那。他其实是断了见思惑，也就是断了客尘烦恼，他就出了三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啊，你要去回想上堂的课啊，我们说哎呀，这个灰尘啊，就有如我们这个比较细的这个比较细的烦恼嘛。那虚空啊，你去想想看这个场景啊，这个灰尘啊就在虚空之中飘扬，平时啊你是不感觉这个灰尘啊在虚空之中飘扬，那么什么时候会感觉呢？就是在下雨过后啊，这太阳啊往这里面一照，从那个窗缝啊或者门缝里面一照进来，哇，你会发现怎么搞得整屋子都是灰尘哦。那佛啊他讲法的时候最喜欢用比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诶，那这所有的比喻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你只要能够比喻记得了，其实就过关了。 比喻什么？你看这个灰尘就代表我们的烦恼嘛，那这个虚空啊，它代表的是什么？来比喻啊，不是真实的，就是比喻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的如来藏上面有很多的灰尘蒙尘了。那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到灰尘呢？平常啊，当你 be yourself 这个照你日常生活在生活这个行住坐卧啊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灰尘的。唯有啊下雨天之后啊，这个太阳一照进来，哇，这光啊一射进来，你看到灰尘。这个光代表什么？这个太阳光其实就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在我们中国人已经讲说人要死之前回光返照，其实事实上啊，回光返照是说你能够反闻啊，去反照反闻闻你的自信，能够经常的去关照你的真如。哦，真如是需要关照的啊，关照你的真如，让它在大病之中有灰尘你会看到。哦，你不会随着这个灰尘，因为平常不知道有灰尘，你就随着这个灰尘啊，一个妄念就又起了一个妄念，又再起了一个妄念。你能够时时的回光返照，关照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打禅，一定要打止，要打观，就是在帮助我们关照，关照我们的内心。这个时候有灰尘你会看到，那所以当所有的灰尘都尘埃落定的时候，啊，那就表示说你这无明啊，都全部都拭干净了，擦干净了，那你的如来藏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这是第二番显现。那么其中有个小小的地方，如果你能懂，那就更好。记不记得啊？我跟阿难后来还有一个对话，佛啊就问阿难呐、啊，他说我看看那个经文在哪哦。他说，佛是不是问阿难？他那句经文其实比较重要。有没有人猜得到我在讲哪一句？哦，好了。佛啊，你不用去管经文了。佛啊，他就问阿难说：“哎呀，你的头啊，右左右，你的头啊，是不是转来转去在看我手发出来的光？大概大家还有点印象。佛啊，是不是就把手射出光啊？一下射出阿难的左边，一下射阿难的右边，阿难的头啊就在左右在那里摇动。那个时候啊，佛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他说。”哎，阿难啊，他说你啊，这样子左头啊，左右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看我手射出来这个光啊，你的头啊，到底有没有在动啊？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你的见性在动啊？因为你都看得到我的光嘛，我的光是左边、右边、左边、右边，那你现在看得到我的光，所以你有可能两样东西在动，一个呢是你的头在动，那还是说你的见性在动？哦，这个问题其实很 tricky。 阿难呢他回答很厉害哦，他说啊，世尊啊，他说老师是我的头在动啊，他说我的见性没有在动。而且这句话啊，阿难有的时候呢比较混沌，问的问题呢就无厘头，或者说哎呀被老师骂怎么一直讲也讲不懂。可是有的时候他会灵光乍现哦，像这次他就答得很好哦，他说我啊的见性尚无有止，我的见性都还没有停下来呢，谁为摇动？他的意思是说啊，我的见性根本从来也没有静，那怎么会动呢？这表示什么？其实见性啊，我们开始要带入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如不动的大定。你一定要这个地方，就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楞严经或者我们所讲的佛的那个甚深三昧或者楞严大定，其实这个定绝对不是说哎呀我刚刚在动，现在我不动了我就静下来了，不是的。这一个定或这一个静啊或不动，其实你不可以叫它静。为什么？静啊它的对面是动，它这个大定啊它根本不动，它从来没有动过，所以它也不会有静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如不动的，从来没有动过，它是 beyond 动跟静的那个定。你要去了解这个概念，绝对不是我动啊，我的如来藏刚刚一直动，好啦，我现在进入大定了啊，它不动了啊，我进入大定了，那个东西叫做对静， 入定，那个东西是一般啊，这个修行人甚至凡夫二乘人或者还没有这个大觉的菩萨们啊，有可能我进入大定，我进入定中，我又出定了，这个是有动静的对等的概念，这个绝对不是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大定，所以你这个东西要弄明白哦，这个概念很重要。那如果上面我们所讲的复习的内容，哎，你都弄懂了，那第二品啊，第一品第一番第二番就过关了。第三番呢、啊，我觉得特别简单，不难了，不难。他在讲什么呢？他说啊，哎呀，显见这个是心嘛啊，然后告诉你这个显见不动。好，那他现在又告诉你一个这个见性啊，再告诉你一个他的特征哦。这次这个特征是什么？显见不灭。哦，灭是什么？灰飞烟灭的灭。哦，你说不灭，你要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啊，你一定要把一个概念给弄清楚哦。这个概念反而比经文的概念里面的一些内容更重要。为什么？你说其实他现在告诉你结论了嘛，显见不灭嘛，这个见性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见经啊，或 eventually 我们讲到这个如来藏，它是不会灭的，永远不会灭掉。你不用担心，我们人的身体会死掉啊，对吧？可是你的这个如来藏啊，永远不会灭掉。所以啊，我们在讲这个心经的时候啊，大概第一次听到灭或生灭的时候，大概是在心经啊，这个说诸法空相嘛，性空啊，相妄啊，诸法空相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去想想看，哦，不生不灭，没有生灭，那它的对面一定是生灭。你看看啊，生灭、增减、垢净，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类，我们这些凡夫最基本的？你去评价每一个东西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尺，它有没有存在吗？对不对？存在一定是要不然就多，要不然就变少，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好，或者变得更好，或者是变得更坏。它这边就是告诉你。其实这一些都是凡夫的一些凡夫的尺去量出来的东西，在真正的实相里面，在如来藏里面，没有生灭，也不会有垢净啊，也不会有更好啊，也不会有更糟啊，也不会有增加或减少。如来藏什么？它不生灭的，它也不会你今天成佛了，哎，我的如来藏就比隔壁那个凡夫多一点。也不会因为今天我恶业现前，我下了地狱，我的如来藏就变少了，都不会呀、啊。再凡不增，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啊，它也不会变得更干净或更美好，它也不会变得更糟糕。这些东西慢慢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也要学习到能够把这个凡夫的尺把它放到一边，能够。更有我们要 develop 自出自己的能力啊，真的去看到这个佛性，真的要去看到这个佛性。因为人啊都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嘛，那个我啊看到的东西啊，对面的那个人比我糟，哎呀这个东西很糟啊，那比我好的，哎，就真的哦，他好好哦，他比我好。我们都是以自己为这个中心，当这个啊，好像是我们是在世界的中心啊，比我糟的就是糟，比我好的就好。可事实上啊，你要练习到一种功夫啊，这是修养，这是你的心念啊，这是你的这个，还是我们啊，我们所有人啊，你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心胸啊，我们的包容力。你要知道佛啊看我们啊，跟隔壁的杀人犯罪吸毒的人啊，其实我们是在同一个层面上面，佛看我们其实都差不多。你要知道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要有这个包容力，去原谅，去包容，去宽恕所有的众生，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些错事，他如果愿意改正，你一定要能够有这个胸怀去给他一个机会。其实你给他一个机会，就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就是像佛给我们一个机会一样。因为昨天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 conversation 啊，就是我们小班在上课的时候，我记得 Carita 问了一个问题说，哎呀，比如说众生啊，什么什么，我只记得说，他说，哎呀，那如果碰到杀人犯的时候，很可怕的时候，难道他的 他的心也是佛心吗？哦，他的如来藏难道还是一样的美好吗？我就说其实啊，我们呐、啊，我们比如说吃，我们没有吃素的话，我们吃就是我们我说我们是杀猪饭啊，我们是杀牛饭啊。其实，在佛的眼中啊，杀猪饭、杀羊饭、杀鸡饭、杀人饭，其实都一样，因为众生对佛来讲是一律平等的，绝对不是因为他杀了人啊，那个罪就比我们这些杀鸡的重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整件事情就是诸法空相啊，你一定要能够明白，试着不要把自己放在舞台的中间，要能够去把自己啊，我们这个生灭啊。构进还有增减的这个概念，把它慢慢的放下来，这样子你会有包容力去包容这所有的万法 万物。这个是其实整个楞严经，或甚至后来就是整套佛经啊，他在讲实相的这些一乘大法的佛经，真正要告诉我们，当你的如来藏现前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无明止息的时候，你的贪嗔痴啊这些灰尘尘埃落定的时候啊，你会有无限的包容，你的心会有无限的宽广，因为如来藏尽虚空遍法界，没有生灭，没有垢净，没有增减。所以啊，我们凡夫啊，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吗，就开始有了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啊，哎呀，你说它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对吧？你吃喝拉撒靠它，你如果今天修行也要靠它呀，你行六度也要靠它呀。但是因为我们啊太执着这个色相，每一个人都好爱自己的身体，好怕自己变老，好怕自己衰老，好怕自己死翘翘。对于这个色身因为太执着了，那就变成一个障碍了。原来的妙有，原来可以去行六度，原来是那个叫做我们成所作字啊，就是说原来啊，这个如来藏其实是真空妙有，可以行一切的善，广度众生。但是因为我们对色身的执着，反而把我们限制住了。结果呢，我们就开始落入了这个生灭的这个诅咒当中。生灭啊，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所讲的生老病死。当然，你说有情的啊，是生老病死。无情的呢是成住坏空，反正总归啊，我们就说是生住意灭。所以看到生灭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简单嘛，所以啊，他就把中间两个字拿掉了，就说生灭啊，有生就有灭。生灭是什么？一定是变化的嘛。那我们佛家啊，在学佛的时候，他就是说，哎呀，你看什么东西是虚妄的，只要会变灭的。坏灭的，它会坏也会灭掉的，这个就虚妄。所以你看看哪一样东西，不管是活的有生命的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或者是我们讲没有生命的矿物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世界，全部都是成住坏空啊，这是不变的道理。唯一不变的道理就是它是常变，对吧？成住坏空，只要你有生，生住意灭，只要有生你就必须要有灭。所以你人世间，我们的身心世界，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沉浸，就是一个生灭的状态。所以在第三番显进的时候，又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来，他以前出来过，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波斯匿王。那波斯匿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他在我们楞严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国王啊，他是乞陀太子，或者他是乞陀太子的爸爸呀。那波斯匿王那时候不就是请了佛陀以及佛陀所有的弟子啊？那天他打斋嘛，为他爸爸做忌日，请所有的人到那个宫殿里面，皇宫国王那个住的地方去，那个王宫里面去吃饭，就是这个老国王啊。那你还记不记得后续啊？大家不是去救阿难，然后开始听法，所以老国王也在里面听啊。好，这个时候啊，第三番显见啊。阿难啊，就问这个讲了很多吗？那现在呢？他又说：“哎呀，他哦，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哦。”他说：“对于生灭啊，跟不生不灭这个问题哦，他呢很困扰，他想请佛陀啊解释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啊，就那个老国王就出来了。老国王啊，特别担心生灭的问题， 哎呀，你想想看，老国王富可敌国嘛，对吧？古时候是君权时代，整个国家都是他的啊。老国王啊，就那个记载上来写，他是应该是跟佛陀同一个年纪，62岁。当时啊，就是在就是这本他们在讲《楞严经》的这个当儿啊，老国王62岁，古时候是70，就古来稀了嘛。所以那个老国王62岁，应该也活不了太久了。那个佛陀很厉害啊，佛陀活80几岁，是84岁还是85岁左右，80出头。那个在古对古时候来讲，70古来稀，那你去想想看，3000年前、2500、3000年前，那活到80几岁不得了的哦。所以那个老国王波斯匿王觉得自己可能差不多，他很担心啊，他啊就跟佛陀讲说哦，我啊以前啊佛啊我没有跟你嘛，是后来才认识佛陀的，对吧？佛陀出道之后啊，那个才开始讲法，那之前怎么办呢？这一些其实在印度啊有很多外道，哎呀，外道其实就是一些，你说他是不是一直很一定是邪恶那个魔道，其实也未必啊，他就是知见啊不正确，然后呢用乱七八糟的方法修行，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想修行。那老国王就说，哎呀，我以前都跟着外道啊在修啊，听到很多外道啊跟我讲一些言论，他就很担心啊，就跟佛陀讲说，哎呦，外道跟我讲啊，或者我们都听到外道说有这个不是就是涅槃啊，他说佛啊，你知道外道啊说这个涅槃啊，说是这个我们死了以后啊灵魂啊就没了，就断灭了。他说我好担心哦，他说我啊虽然现在认得了佛啊，但是呢我对这块啊实在不懂。那刚刚阿难又问这件事情，我是很想知道啊，你看啊，如果我死了以后，快死了，我62岁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了，不但我的这个事业王朝全部没有了，就算我现在随着佛啊，我想要修行，那我现在修行万一没未果，那糟了，那我这死了以后怎么办呢？那他很担心啊，就问佛这个问题。所以整个第三番显见呢，佛啊就是来跟波斯匿王解释生灭跟不生灭。生灭是什么？其实生灭是无凡夫啊，因为我们的执着啊，应该是讲说我们的无明啊，我们的分别，我们的妄念分别跟执着啊，把我们障碍住了，让我们的生命啊开始那个轨迹啊开始有了，变成一个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是说人就是众生啊，如果你进入了六道轮回，就是分段生死，你就在一个真的生了死，死了生，一个有死亡的这个概念的一个生命轨迹里面在打滚，非常痛苦啊。因为每一次死亡其实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生也痛苦啊，死也痛苦。生呢是妈妈跟孩子都痛苦，死的时候呢自己很痛苦，所以这没有办法，就一直在生灭里面打滚。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不生灭的，因为有生灭就一定有个不生灭。你看啊，有生，那他说这个见性不灭嘛，那表示我们的平常我们的色身会灭，有灭一定是有生才会有灭。那么你说今天有一个生灭，才会有一个不生不灭。所以你看色生是生灭啊，那如来藏呢，我们的体性呢是不生不灭。他先把这个概念介绍出来，所以现在你要理解是说色生会生灭，但是如来藏我们的体性不会生灭，就是不生不灭。但到后来啊，你现在大概差不多理解到这样子也就行了。但到后期啊，后期你会知道，其实生灭啊，跟不生不灭啊，都不对啊。因为你在想不生不灭的时候，一定还有一个生灭相。有生灭相，才会有不生不灭的相。而真正我们讲的这个如来藏，那最终的那个状态，他所谓的不生不灭啊，是生灭相也没有了，不生灭相也没有了，这两个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哦，你这个概念要有。但我们现在慢慢来，我们以前凡夫啊，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我们现在啊是抓着这个生灭相，我们的色身啊觉得很珍惜，很爱，很贪，而且是贪爱，这个部分是我们现在慢慢要学着放下的。但是哦，他会告诉你，你慢慢慢慢放下，但我一定要提醒你哦，佛说你也不能断灭哦，不能贪爱， 也不能断灭。你要连贪爱跟断灭这两个境界都，你不能生灭，也不能进入断灭的不生不灭，你要超越这两个状态，到真正如来藏的不生不灭。你这个慢慢我们去体会，慢慢来。所以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来慢慢看点经文啊。所以后来啊，我们就一边讲啊，进入这个经文，经文很简单，我们来试试看啊。那个尔时阿难，大家找到这边，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悔啊，身心泰然。好，大家这个因为第二番显见吗？是吧？讲这个乔成那的故事啊，大家听完了，就是在第二番显见的时候，大家听完了哦，觉得身心泰然，很开心，很舒服啊。念无始来啊，失却本心啊，妄认缘尘分别影视啊，他们知道什么呢？哎呀，之前呢、啊，真的就是失去了你的本心，失去了你原来的如来藏。因为大家这个时候开始了，有了一点这个如来藏的概念了，有了这个见性的概念了啊，有了这个体性的概念了，知道以前呢、啊，我们都这个 focus 在色身上面，哎，现在开始了知道说，哦，自己还有一个不生灭的如来藏，哎，那么只是啊，我以前失去了本心，为什么呢？哎呀，他们开始都开始了解咯，以前呢、啊，我们都是在靠攀缘心。对吧，再靠第六识那个心意识在行住坐卧，在吃喝拉撒，失去了本心，妄认缘尘分别影视。什么意思啊？就是啊，你要去看它有两个层次啊，一个是什么，我的第六意识这个妄心，这个意识心啊，我在外面随着这个沉浸，这个缘跟尘，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你可以被攀缘的外面这些沉浸能源以及沉浸，反正你的世心啊，以及你世心所外面攀缘的所有一切沉浸，其实都是虚妄。而且记不记得我们讲第六意识，它不但攀缘外面的沉浸啊，妄心去攀缘妄境，对吧？假的心，虚妄的心，去攀缘外面虚妄的境。而且哦，它还分别影视，这个影视是什么？是影子啊！记不记得哦，第六意识，他不但去攀缘外境，他还会去攀缘这个外境已经结束的外境已经结束的事情所掉落在他意识心里面的那些种子，那些影子，就是原来的那个照片所留下来的那个底片或照片，它是缘的是影子，那是妄上加妄。所以第六意识，现在大家都知道哦，到这边大家说，哎呀，我失去了本心，我的第六意识啊，不但随着外面的境界在那里飞，在那里起舞啊，而且我、啊、还去圆呐、啊、这个外境所留下来的影子。那他说我今日开悟了啊，开悟也不是说真正大开悟啊，大开圆解当然不是，就是小小的开悟了啊，至少开悟到什么地方呢？那我们的速度要跟经文一样啊，他也开悟了，我们也开悟了，那悟到什么？悟到说原来自己有一个如来藏啊、哦，那以前的第六意识我们要慢慢的放掉咯。那如师汝儿啊，呼吁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法明性。好像那个还在吃奶的婴儿啊，这个失去了妈妈，就又忽然啊找到了自己的慈母，那是多开心啊！而且是这么的需要。你说今天我们是成人，找到自己妈妈，啊，觉得是要奉养，我没有这么需要我的妈妈照顾我。可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婴儿，那他又遇到了慈母，那是多么开心！那遇到了他的这个让他生活下去这个依赖啊，所以他就请佛啊能够开示，告诉他说这个身心啊，希望再多讲一讲真妄。虚实真啊，当然是真如心啊，妄是什么？妄心。我们学到现在对于真妄的理解，大概我猜啊，大家会知道真如心，真心本性是真的，那我们的意识心啊是妄的。你如果能够到这样的理解已经很不错，至少你理解到那个意识心是妄的，这是两种根本啊，一个是真的根本啊，一个是妄的根本啊。那虚实也是一样嘛，外面是虚妄的，如来藏是真实的。那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法明性，所以真心啊是实在的，是不生灭的。 我们的意识心是妄心，是虚妄的，是生灭的。大概到现在能够有这样子的理解算过关。好了，来了，那这个时候阿难是不是说啊，佛啊，你拜托老师你告诉我生灭跟不生灭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开示我。那这个时候哎，波斯匿王站起来说，是啊是啊，对吧，时波斯匿王起立薄佛，因为这个老国王很担心啊，自己马上可能就要这个先走一步啊，62岁了还能活多久，古时候62岁差不多了，那这怎么办啊？他就是赶快跟佛说，我习未成诸佛悔斥啊，他说我以前习是以前对不对啊，我以前啊没有承受过这个所有的佛，不光是如来，不光是释迦牟尼佛，所有佛的这个悔斥啊，教诲啊，这些训斥我都没有接受过，现在认识了释迦牟尼佛才开始接受佛道啊。那个时候啊，他说我见迦旃延毗罗侄子啊，这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外道，那你也不用太去搞清楚 exactly 到底在干嘛，你就知道这些都是一些外道。那么呢，外道最喜欢讲什么呢？无因果说，没有因果，完全没有任何的因果。什么叫做没有因果？这个是佛最痛斥的。外道是说，哎呀，我们真相信自然论，所以以后都会讲，说就是没有因果。那什么意思？就是生命啊，生命的这个形态，它就是一个 accident， 每一个生命的形成就是一个偶然。这个没有因果，没有因果，这个是生命观，是很可怕的一个生命观。这个就是啊，佛一直在打击的一个外道的说法。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外道啊，告诉波斯匿王，他说此生啊，死后断灭，名为涅槃。他说死了以后啊，灵魂就灭掉了，什么也都灰飞烟灭。他说这个啊，就是涅槃，这是外道告诉。波斯尼王，那老国王很害怕呀，他马上就要灰飞烟灭了。这个生命观啊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你们所有在这边上过课，我们做过讨论的，其实都应该去跟小朋友们啊，要讨论一下他们心中的生命观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因果吗？那是很可怕的。就是说你抢劫不用坐牢，你杀人不用偿命，你只要不要被警察公安抓到 ，you are OK， 你也不用做好事，因为不会有好报。这是很吓人的一种生命观啊！我们上次以前有讲过嘛，三种生命观，另外一种是有灵魂，但是没有轮回，死了以后等。上帝来审判，等基督耶稣来审判，一则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但是就算是这样，你也得做好事啊，对吧？你没有做好事，你信主耶稣也没用，你还是得下火湖啊。所以这是基督教的生命观嘛。那第三种是什么？就是轮回，是佛教的生命观。哦，那佛教生命观会更加复杂，因为它生命体回来会以六道轮回里面其中的一种的形式回来。他整个佛其实当时的思想家，他就是希望帮助我们能够给我们一些教法，就是现在所教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不再轮回，因为轮回的生那个方式，那个轮回就本身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过程。像我们明天星期五早上11点有一个小朋友班，不是小朋友，青少年班，而且有一些同学的小孩去上，我明天就会跟他们讨论这整个生命的形式，以及人生啊，在这轮回人做人的一些不同的痛苦，如何去了解，用佛啊去认识，进入佛的这个世界，跟佛交个朋友，怎么样能够利用他所教导我们的，为我们的人生开展出一条路。所以其实你们这所有大部分都妈妈，你们要回去跟你们小朋友讨论一下，万一他的生命观是第一种的话，那你真的要跟他多聊一回，那很可怕的。基督教我觉得也很棒，佛教也很棒，就是不可以陷入第一种那个生命观，那是非常糟糕的，那太可怕了。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是这种生命观，那穷人永远那个老弱残障穷人永远都要被那个有势力人欺压，那是怎么可以？这太吓人了。 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外道的言论呢，佛是非常反对的，所以也吓到了这个老国王啊。所以他老国王继续说，他说我虽执佛啊，执佛就是我碰到佛陀了啊。他说今犹狐疑，但是因为受佛的这个教导还不够久，所以呢以前又听到人家外道讲说死后烟灰飞烟灭，哇，就而且叫涅槃哦。他说我很害怕，他说云何发灰啊，就是希望佛啊能不能教导一下。正知啊，此心不生灭地，就是告诉我，你再 reassure 我一下吧，我老先生，我很害怕。那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们的真如心真的是不生灭？请佛啊教导我们，今此大众诸有漏者，衔接愿闻。那你看这边所有这些听法的这诸大众，全部都有漏吗？那有漏是什么？就是全部还在三界里面打混的，通通没有出三界的，出三界就不用不怕了。但是没出三界的人，每个人都好害怕，好想听，所以希望佛啊能够讲得更清楚一点。好啦，那佛告大王啊，我就跟他讲，汝身现在今复问汝，如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唯复变坏。佛啊就跟大王讲，佛对大王也很客气，老国王啊，对吧？他就是说大王啊，他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存在这里吧。那今天我来问问你啦，你这个肉身啊，就问老国王波斯匿王说，你这个肉身啊现在到底是金刚常住不朽之身呢，还是说是一个会变坏的身体，一个变会可以会变坏的肉身啊？那老国王就回答啦，他说啊，我这个身体啊绝对 eventually 一定会变灭，一定会变化，最后这个生住啊，然后意会变化，最后灭。哎，佛就问大王说，大王汝未曾灭，云何之灭啊？于是他就说，大王你还没死啊，哦，你身体还在呢，那你怎么就知道你的身体最后一定会灭掉呢？所以这个佛也问大王，他从哪里开悟的啊？哦，那大王怎么说？他说，世尊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啊，他说我这个无常啊，那个老国王62岁了，但是脑筋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观察力非常的敏锐。你等会从后面的经文就知道，那老国王很厉害的。我在另外一本书上看到老国王好像也是这个波斯匿王，也是菩萨几地菩萨，也是他那个来示现的啊，所以他的这观察力很强啊。他说啊，我啊。这个身体虽然未曾灭，虽然还没有灭，但是我观察到一件事情哦，我观现前念念牵懈，清心不住，如火成灰啊，渐渐消陨，远亡不息，觉知此身当从灭尽啊！佛言啊，如是如是啊。他说老国王观察到什么？他说啊，你别说啊，虽然我这个身体啊还没灭，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他说我的那个脑子里面很多的想法。他说他先不讲他身体了，他想说哇，我脑子里面哦，那个念头啊，生生不灭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不停的有念头出来，念念变迁啊，一念接着一念。从来没有起止过，后浪推着前浪。他心里想啊，我的念头啊，其实就是我的色，那个老国王觉得他自己的念头就是他色身的一部分嘛。他说这个念头啊，如果啊是这样刹那的不住啊，他说这个啊就好像烧香，他说这个就好像烧香啊，这个像被最后啊被火啊烧到全部都灭尽成灰了，而且这个灰呢会落下，其实整个身体啊他觉得也就是照这个样子。慢慢慢慢慢慢，最后全部都变成灰飞烟灭而止息了。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的身体啊就跟我的这个念头一样，到最后全部也灰飞烟灭。那佛听到他这样讲啊，他说佛就说，如是啊，你讲的其实没有错。那么佛啊再继续跟他有这个 conversation 啊，佛就说，那大王啊，汝今生灵啊已从衰老，那么问你一个问题了，他说你现在啊，你的年龄62岁了嘛，真正已经变得好老了，衰老了。那问你一个问题，颜貌啊，你的面貌啊，何如童子之时？ 就说哎，那你现在老了以后这个面貌啊，跟你小朋友的时候，童子是小朋友嘛，跟你小朋友的时候的面貌比较在一起，你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变化？那这个老国王波斯女王就说，哎呀，世尊啊，我习还如啊，肤臭润泽啊，这个字念臭，吃呕臭啊，肤臭润泽。他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小朋友时候啊，我这个皮肤光滑的不得了，又滋润又光滑呀。他说后来呢，年至长成，血气充满。你看从一个孩童可能到了变成十几二十岁的一个青壮年，哇，血气方刚，血气充满，非常的强壮。之后呢开始老了，而今颓龄，迫于衰貌。这个字念貌，貌是七十岁的意思。那古来西就基本上就跟你讲，你已经一只脚进到棺材里面去了。而今颓龄呢，就是颓废之龄，就是已经要老死了。迫于衰貌，就已经衰老了，而且就是将死，形如枯槁。你看他形色枯脆，那个叫做憔悴的悴，对吧？哎呀，他说我的形色状态都已经憔悴了，不行了啊！而且精神昏昧，整个人都没就是这里眼睛奄奄一息，完全不行了，发白面皱啊！那个老国王为什么这么担心？马上问生灭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待将不久，他自己看到他这个气血已经不行了，身体也不行，整个人都不行了。他说：“哎呀，我现在到这个地方，如何见彼充盛之时？”怎么可能跟我那时候青壮时候的时候去比较啊？不可能嘛，对吧？他自己都意识到了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佛啊就跟大王说：“汝之形容啊，应不顿朽。”他说：“大王，你刚刚的这个形容啊，你这个从年轻到什么壮年啊，到现在啊，老眼昏花，快要死掉啊。”他说：“你这个形容的整个过程，绝对不是顿，顿是什么？一瞬间。”绝对不是在一瞬间就发生的。那王言说，老国王同意呀、啊。老国王怎么说？他说：“世尊啊，变化秘密，我诚不觉啊。寒暑千流，见至于此。的确，这个变化是非常秘密的在发生的。哇，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发生的，我诚不觉，真是没一个感觉啊。”你看看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非常细微的变化，刹那刹那刹那的在变，非常细微的变化。我记得是说一个弹指啊，记得净空法师讲一个弹指啊有这个六十个刹那，好像每一个刹那有九百个生灭，就是所有的万法，包括我们自己本人哦，每一个细胞，我们的身体在每一个弹指之间，你看弹指很短嘛，每一个弹指就是六十个刹那，每一个刹那有九百个生灭。你去想想看，六十乘九百应该是六九五十，是五万四千吧？你每一个弹指，你的身体已经起了五万四千次的生住意念，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你去想想看。以我们凡夫的眼睛根本不可能看得到，所以我们说凡夫之见啊，不要把见用眼睛去看，其实是知见，你不会察觉，你不会知道的。唯佛知了，唯佛了知了。其实佛他说他有佛眼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净虚空变法界三千大千世界，其实所有佛世界里面每一个众生的每一个心念的变化他无不知晓，这是佛的知见。而我们的知见是什么知见？那你自己比较一下，大家就知道了。所以他说：“哎呀，这变化实在是太细密，我实在不没有办法察觉得出来耶。寒暑千流，见至于此。”他说：“哎呀，真正是啊，真的是四季变化到现在，哎呀，我都一下子不感觉都变这样子了。”他说：“啊，他自己那个老国王很会讲，他说啊，何以故啊？他说啊，我年二十啊，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虽号年少。”颜貌已老，除十岁时，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是很年少很年轻啊，但是我当时的容貌已经啊比我十岁的时候要老了。然后呢，三十之年又衰二十，等到我三十岁的时候又比二十岁的时候又要老。他说如今啊， 六十又过于二，现在62岁了，那我再去观50岁的时候啊，宛然强壮。50岁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大家的同差不多这岁数了。他说哎呀，等到你到60岁的时候，你再去看50岁，觉得50岁实在太强壮了。哦，我们现在我们女生啊，真的你去回想你40岁或者你10年前，如果现在只有40几岁的人，你去回想你30几岁的时候，女人更显了，就是这10年你看看变化多少。可是你在那每一天的时候，你可没感觉你自己变老了。所以他就跟那个佛继续说，他世尊啊，我见密仪啊，虽此处此无处处落啊，处几首是不是这个处啊，虽此处落啊，就是水就是败落了，其间留意啊，且限10年。他说啊，我们刚刚在讲10年啊，每一个10年不如前面一个10年。他说若复令我维系思维，但是你如果现在再让我更仔细的去想这件事情，哎呀，其变宁为一季二季啊，实为年变。他说这个变化季是什么意思，季是12年，季是每12年就是一季。他说现在这变化怎么能讲说10年20年的变化，是每年都在变化。你看越老是不是你每一年的那个老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就像刚出生的孩子们，他每一个月都越长越大哦，长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哎，到青壮年，你对他的那个感觉就没那么强烈。等到老的时候又来了，每一年比每一年老，再老了以后呢，岂为年变啊？一千月化，哎呀，那到后来是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的老，等到最后的时候，何止月化？怎么是每个月？根本是千又日千，是每一天。等到我们最后啊，真的到最后大限来，快要死的时候。那个绝对不是，甚至到最后是每一天每一天，你看一天不如一天，那到最后几天是1小时一分钟不如一分钟，就是这么的明显的时候我们可能才看得到，但中间那些细微的变化我们是看不到的啊。那么沉思闭关，他说我自己真的是在沉思啊，他说哎呀，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啊，他说我的思想我的念头的那个变化改变之快啊，就好像比喻我的身体啊，这个生老病死之快，或者是生住异灭之快。他说啊，所以我知道到最后，而且是不停歇哦，他知道我最后我的这个身体啊，肯定最后会便秘。哇，这个佛啊，听完啊，觉得这个老先生啊，观察很入微，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佛告大王，他说啊，汝见变化千改不停啊，物知汝灭。那么他说啊，你当然你是看到了自身的变化，身体的变化，还有你念念不断的这个千变啊千改，你一念接着一念的念头啊。他说你知道你的身啊跟你的心啊都在不停的生灭，不停的生灭，不停的在改变啊，往灭亡的路上面走去，你啊就知道你自己将灭。他说你这个时候看到都是色身上面的这个观察。他说但是啊，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哦，你知不知道啊，你自己啊一于灭时啊，你自己要灭要死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身中还有一个不灭的东西哦，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 discovery 哦。老国王只知道自己要死了，死后烟灰灰飞烟灭，他并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生灭的色身啊，其实不能讲在这当中了，可能你现在讲说在这生灭这个色身啊，这个中间啊还有一个不生灭的东西是什么。哇，这个时候波斯女王赶快合掌薄佛言说，我不知道啊，那今天那能不能告诉我呢？佛就说，我今示汝不生灭性。所以佛说啊，我今天啊就来开示你这个不生灭的东西啊到底是什么。我在想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我们不要赶啊，因为这个楞严经我就讲故事吧，慢慢讲啊，因为下一次的课呢我们就讲说，哎，佛怎么开示这个老国王，而且呢还要再讲啊第四番的前半。为什么呢？因为第四番必须拆成两次讲，第四番的那个后半啊太难了啊，必须有一堂课跟大家好好的那个解释一下。我们呢就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只要先大家哦 你今天就有概念，什么概念呢？你经文有刚刚已经听过了，走过一遭 ，OK 了 ，good enough。你就是要知道说生灭性啊，跟不生灭性，我们的色身，我们的外境生灭的啊，会生灭，会增减，会垢净，会有的时候污染，有的时候变干净。但是我们的如来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东西啊，当我们人啊灰飞烟灭的时候，在分段生死里面不停的在这边打滚，或者甚至你出了三界，你到了这个四圣法界啊，对吧？我们六道轮回嘛，十法界下面的六道是凡夫，就是我们不能光讲凡夫啦，就是讲这个那六道，对吧？包括畜生地狱，出了这六道就到了四圣啦，是吧？三乘啊，这个佛啊他们住的地方，这个不能讲佛，菩萨他们住的地方啊，还有二乘人啊、小乘人啊、圆觉啊，这些已经得有这个果位，就是已经无漏咯，他已经他正涅槃了，虽然是小涅槃，他所住的地方，他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做变异生死。那个生死啊的概念，不像我们是真的死掉了、翘辫子了，要重新一个生命体重新开始。他那个叫做 rebirth 吧 ，reform 就是你啊重新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一地菩萨到了二地菩萨，哎，你重新你等于说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重生了，就像我们虽然没有死啊，可是他可能悟到了一些道理，他改变了他的思想，哎呀，整个人感觉重生了，比较有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不管你是分段六道轮回里面的分段生死，或者是在四圣法界里面的变异生死，都是生灭啊，都还是生灭啊。每一次的变异不就是一个生灭吗？所以啊，这些所有的生灭不是分别就是执着，分别也好一点啊，在四圣界里面，等到一执着的咚就掉到六道轮回里面来了。反正他告诉你啊，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全部放下，这些烦恼全部解决掉之后，最后啊就证得圆证，就是那不生不灭，已经超越生灭跟不生灭，那是真正的不生不灭的那个如来藏。那以后我们会慢慢讲。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边，压力不要太大。那个看，然后兜一圈哦，看看有什么要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来 ，Mandy， 我们今天从后面开始叫。